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12首诗《别妨太尉莫》，杜甫。 别妨太尉莫，杜甫。他乡酒行夜，竹马肝，别过分。金缕无干脱，白糠又断魂。对鸡白下虎，八点灭七军。未见莲花落，莺啼双切闻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